连夜，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建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。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话说这天在一个小酒馆里，刚刚结婚的汤姆对他的好朋友汉克斯正在诉苦。 汉克斯，你了解，我太太她是个列车员，我们这一结婚她可把我折腾坏了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弟？ 这主要是因为结婚以后，我只要看见我太太在睡觉，就必须得帮她摇晃我们的床。 摇床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 为什么？就因为她是个列车员，只要家里的床一停止摇晃，我太太就会马上站起身来，立正敬个礼，然后就会去把我们家的厕所锁上。 有这么一天啊，在一辆行进的火车上，火车过道里来了一个大胖子，这个大胖子叫安德鲁，他在向一个乘务员仔细地解释这一件事情。 列车员先生，我能在这儿下车吗？ 当然可以了先生。 那太感谢了，能麻烦您帮我把行李送下车去吗？ 没问题先生。 对不起，实在是麻烦您了，我这也是没办法。 为您服务是我们的职责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您用不着这么解释。 不不不，列车员先生，我还是得解释一下。我首先向您声明，本来我是不想麻烦您的，可是您看我太胖了，所以每次下车的时候我都得倒着下车，可是每次我从车厢里就要下到站台上的时候，你们那些搬行李的工人就会从后面使劲的推我一把，就这样我已经坐过了五六站了。 这天在一个城市失眠患者俱乐部里，又来了一个新成员，他刚刚来到这儿啊，就像一个老成员打听这儿的情况。 您是不是一直在这治疗您的失眠症啊老兄？ 是的，我每隔一会儿就会喝上一杯葡萄酒。 那些葡萄酒它就能让您入睡吗？ 说老实话不会，不过这么干至少可以让我很舒服的醒着。 从前啊，有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人，他平生第一次雇了辆出租汽车出门。老式的英国出租车上没有方向指示灯，所以每当汽车要拐弯的时候呢，司机都会把手伸出车窗示意一下。当坐在前头的司机第三次把手伸出去示意要拐弯的时候，这坐在后头这位老头生气了，他敲了一敲玻璃隔断，对前头的年轻司机大声喊道： 司机先生，您用心开车行不行？要是外边下雨了，我会马上告诉你的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话说这天，布鲁诺先生他觉得自己牙特别疼，于是就去医院看大夫。这大夫对他说道：“ 布鲁诺先生，经过我的检查，你的牙该拔掉了。可是你的牙长得太坚固了，我拔不下来。要拔掉你的牙，可能得用火车头。 听完医生的话，这布鲁诺先生走了。几天之后啊，医生又见到了布鲁诺先生。这回他发现布鲁诺先生的那颗坏牙已经不在了，于是他很好奇地问道： 布鲁诺先生，你的那颗牙是怎么拔下来的？ 我是听了您的建议，把牙拴在了火车头上，结果 牙就掉了是吗？ 不，大夫，结果是三节火车车厢被我拉出轨了。 什么？那你的那颗牙到底是怎么掉的呢？ 火车司机打的。 话说在路边的一家小餐厅里啊，这天有一位经常来这家饭馆吃饭的顾客，他发现给他上的这罗宋汤里啊，居然有一点小的蛋花，他高兴极了，一边喝着，他一边对服务员说道： 服务员，你们给我的这份罗宋汤的味道真不错，尤其是这里边的蛋花非常有营养。 听到顾客的话，服务员看了看汤盆，然后摇摇头回答道： 不，先生，就这一点我们要向您道歉，这只能证明我们的厨子今天忘了刷锅了。 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就好好将这一份礼物。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有这么一天啊，一架飞机正在行驶途中，空姐呢正在飞机后面的小厨房里为大家准备晚饭。此时一个老太太走了进来，向空姐打听事儿。 麻烦您小姐，您能告诉我这架飞机的厕所在哪儿吗？ 空姐非常和蔼地回答道， 夫人，我们飞机的厕所就在飞机前舱的右边，您往前走，一直走，拐个弯就可以了。 听完空姐的话，老太太穿过了过道，拐了一个弯，她一推门啊，却推开了驾驶舱的门。她看见机长和几个驾驶员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仪表盘，她立刻表示抱歉，转身带上了门。她又一次来到了飞机后面的厨房，空姐看见老太太又走了进来，就向老太太问道， 夫人，您还在找厕所吗？难道您没找着吗？ 不，小姐，我找着厕所了，可是不巧，厕所里头有四个男的正在那儿看电视呢。 话说这天深夜，丈夫回到了家里，得意洋洋地对他的妻子说道， 亲爱的，我今天运气真是好极了，我一连赢了三场赛狗。 听了丈夫的话，妻子也特别高兴，她上前关切地说道， 哦，亲爱的，那你一定是累坏了，早点睡吧。 话说在一个赛马场的看台上，这可鲁的先生对身边的一个小伙子非常兴奋地说道， 小伙子，你一定买的是三号马吧？他上次就拿了冠军。 不，先生，看来这回您买的还是三号马，我觉得这回三号马输定了。 为什么这回三号马得不了冠军呢？ 为什么？您仔细看看，难道您没看出来吗？骑在三号马马背上的，他是这匹马的饲养员，他不是骑手。 什么？真的吗？那到底那个骑手去哪儿了？ 去哪儿了？今天堵车，我来晚了。 有这么个巴尔姆先生，年纪逐渐大了，他有点听不清别人对他说的话，于是他想买一个助听器，可是他不愿花太多钱。这天他就走进了路边的一家卖助听器的商店，向营业员打听。 营业员，你这里的助听器多少钱一个？ 先生，那得看您要什么样的助听器了。我们这儿的助听器英俱全，价格从2块钱到2000元不等。 听到这有2块钱的助听器，巴尔姆先生不禁心动了，于是他继续说道， 你们这儿真有2块钱的助听器，太好了，我想要一个2块钱的样品看看。 听到巴尔姆先生的话，营业员就拿出了2块钱一副的助听器戴在了巴尔姆先生的脖子上，然后向他提示道， 先生，现在您只需要把这个装置塞进您的耳朵里，然后再把这根小线挂在您的胸前就可以了。 戴上助听器之后啊，这巴尔姆先生就非常疑惑地问营业员， 营业员，这么简单的一个装置，而且还有一根线挂在我胸口，它就能管用了吗？ 营业员微笑着回答道， 先生，当然管用，当然管用，只不过这个助听器它自身并没有任何助听作用，它的作用在于人们只要看见您带着这么个玩意儿，他们说话的声音就会不由自主地变得大起来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小姐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？ 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。 哦，好，谢谢。 不会。 走廊的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房间窗外望，我想刚买的书，一本名叫半导体盒，放在窗边堆好多，第一页、第六页、第七页序，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，我要走，不再是，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。看见他修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。 下的风，写些什么内容？汉字到底都不懂，一样复制和填空。 我给你的爱写在心愿前，深埋在你说不